情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好王明。好，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大家好，我是珊珊。 嗯，如果您还在路上的话，可以把收音机打到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最关键的是在花椒上的直播，可以搜索"活力982"正在直播的《青年说》的视频画面，您都可以看到了。最关键的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是我们后边这个大背景上现在正在这个每个节目都在宣传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不一般啊，现在这个最近很火呀，留言非常多呀，大家可以进去看一看啊，而且还有很多福利在那里等着大家。 嗯，我刚刚看到了，在咱们那个最开始的时候名字打错了，是张悦和月月。 嗯， 你和月月主持了几天是吧？ 没有 我觉得叫张悦月月特别逗，你知道，这是一个好的组合，你们可以试试。 是吗？张悦月月 月月组合。 今天珊珊这个回归了啊。 对， 醒了吗珊珊？ 哎，啥也别说了，胃还是疼， 胃还是疼。 了解我的朋友就知道我干什么去了，对不对？ 今天看到珊珊就是感觉活着还能回来，觉得心里非常的兴奋。 人家还以为我登山去了呢。 昨天的时候我寂寞了整整的一上午。 对不起对不起。 好吧，我们这个青年说分为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呢是我们的这个活力最前沿的资讯板块，另外一个板块就是大概在9点的时候，我们的青年会客厅会邀请我们的青年榜样季永强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聊聊关于青春的事儿。我们先进入我们的青年说的第一个板块，活力最前沿。 青年说，继续说。 咱们继续看一看这个出行方面的一些小贴士啊。先说天气好了，今天天气还不错，是晴天，那最高气温呢是-4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2摄氏度，的确还是天寒地冻的，不适宜户外运动啊。而且我刚刚出门的时候觉得今天还是风挺大的，就是有种刺骨的寒冷的感觉，所以说呢建议您拿出最厚的那一件羽绒服来抵御寒冷，帽子围巾手套有的就全戴上，全套武装出门。 嗯，交通方面啊，今天限行的尾号是1和6啊。另外准备购买春运火车票的朋友们啊，前段时间很多人听我们节目的时候还反馈说，我们每天来说这个春运购票的日子非常的实用啊。今天您可以购买正月初6的火车票了，也就是2月21日的返程火车票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嗯，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是养哈士奇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哎，一大早的为什么要聊养哈士奇呢？ 一会儿就告诉大家、 一会儿就告诉我们是不是。所以喜欢狗狗的朋友，其实喜欢哈士奇的朋友，可我们进行来互动哈。那这个9点整的时候，我们刚刚要到了季老师， 对， 到这个青年会客厅来喝茶。所以一会儿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请大家千万记得哈，通过 FM98.2 AM927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那看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我们的同步的视频直播了。 这个互动话题啊，叫养哈士奇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有很多网友和我们留言了啊，在珊珊在这个我们的稿子的最后两章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网友的留言了 啊。 其中有一个网友就说了，在农村啊，养哈士奇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就像网友说的，简直比鬼子进村还可怕。为什么呢？因为农村也嫌弃他。还有网友说啊，这个养哈士奇真的是有惊喜的， 你见过狗趴到餐桌上偷吃主人的油炸花生米吗？真的是有惊喜，哈士奇就是这样的。 哎，哈士奇是那个特别大的表情包那个狗狗，对不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眼睛一瞪就是吼那个表情包的。 对对对，黑有黑眼圈的那个，有黑眼圈那个。好了，接下来先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我们青年头条号今天有三条，其中第一条被我们的韩老师撤掉了，我们就不说了。 幕后的还能这样讲呢？ 好吧，我们这个有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帮我们把那个花椒的那个屏幕看看能不能放大一点。这个很多网友跟我们互动留言，好像看不清楚。 看到了，志鹏问的是主播多大了？ 嗯， 啊， 主播喜欢吴亦凡吗？主播的衣服好漂亮，主播喝酒吗？ 哇，我只大概只想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主播喝很多酒。 啊，这个主播喜欢吴亦凡的网友好像经常来，为什么呢？因为对，昨天的时候好像也有一个网友说主播喜欢吴亦凡嘛，为了看主播我才来花椒的。 哎， 嗯， 哎，那应该是我的新朋友。哎， 对， 所以他说的主播是指的你还是我？ 主播到几点下播呀？哎，这问题问的好像都一样啊。昨天的这位网友也是这么问的， 套路是吗？ 套路， 都是一个套路， 全是套路。 在主播间，每个主播间，然后都这么问一句：我是为了看主播来的，主播好漂亮，主播几点下班啊？ 啊，为了看主播我才来花椒的。主播喜欢吴亦凡吗？ 那我喜欢你问的主播喝酒吗？那个问题，不喝酒枉为人。 我感觉你是在复制粘贴的这些东西， 真有点这个感觉。 嗯。好了，我们先来进入我们的这个青年头条号的第一条，先来说说北京啊，目前的这个女性可以接种两价和四价两种宫颈癌的疫苗，适龄人群需要提前在居住地附近的接种门诊预约后才能接种。 其实我有很多朋友都在想接种这种宫颈癌的疫苗，那到底什么是宫颈癌疫苗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对象分别适用在什么的人群吧。这两种宫颈癌的疫苗呢，都需要接种三剂，它们的区别是两价疫苗的接种对象主要是9岁到25岁的女性群体，分别在第0、第1、第6个月各接种一剂，其实就是先隔一个月，然后再隔个半年而已。那第四价疫苗的接种对象呢，主要是20岁到45岁的女性群体，分别在0、2、6个月各接种一剂。其实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年龄和情况啊，跟这个医师做过咨询之后，然后再来选择到底适合哪个，是两价的还是四价的。 而且要提醒大家，这个附近的其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可以预约这个接种啊。现在这个我觉得这项服务真不错啊，全市的这个所有的这种服务社区服务中心都可以预约了。 对，你看像香港还有包括就是国内的嘛，然后国外的很多欧美国家的女性都是会接种这个宫颈癌疫苗的。所以我觉得女人真的要学会爱自己。 哎呀， 大家有需求的话就要到社区里去预约一下，好不好？现在也方便了，是吧？ 对。我们接下来再说说第二条吧。美国制片人工会奖落幕了，《水形物语》这部电影获得了最高奖。昨天呢，这个美国制片人工会奖落下了帷幕。为什么说这个美国的制片人工会奖呢？因为据了解啊，制片人的工会奖会被称为奥斯卡的风向标，因为每年颁出的大奖和奥斯卡的最佳影片的重合几率非常的高。在过去的28年中有19次吻合，像什么《为奴12年》啊，《逃离德黑兰》啊，《国王的演讲》这些电影啊，都在这个制片人工会奖上获得过大奖。 对，因为的确很多那个好电影都是有目共睹的嘛，大家就会觉得它本来就是好电影，很多人就会觉得它是最好的一部。因为就像咱们要回想2017年的好电影，我可能也会投个《战狼》，是吧？ 对， 但是呢，最近的这2年啊，制片人工会奖还是压错宝了的。比如说去年这个《爱乐之城》和《大空头》分别在奥斯卡上输给了《月光男孩》和《聚焦》。那么今年这个《水形物语》能不能在奥斯卡上获得最佳影片呢？我们也拭目以待。 没错啊。希望好像听说《战狼二》要代表这个中国去参加奥斯卡，对， 是吧？ 哎呀，如果能拿到，那太厉害了，是吧？ 加油，加油，加油！ 就是让我们中国的这个电影也能够站在奥斯卡的这个奖台上。我们再来说说马来西亚的羽毛球。 之前我要回答一个问题，我看在咱们的微信直播间里面，王鹏程说你们座位空空，还没有问早的时候，我已经搬着小板凳坐在收音机前了，要不要这么拼呢？陈旭说，刚刚那个宫颈癌的疫苗不是说了两价的和四价的分别是对应哪个年龄段的女性群体吗？ 对， 他问我说：“珊珊，你符合接种几价呀？”我还是少女。 珊珊负责两架的接种两架的， 两架的就可以了，是不是？ 对吧？啊，告诉大家，两架的接种疫苗的对象主要是9岁到25岁， 16嘛，刚合适， 刚合适啊，今年16啊。我们再来说说关于哈士奇的事儿吧。啊，这个网友有网友说啊，这个自从养了二哈，二哈就是哈士奇嘛，自从养了哈士奇以后，家里没有一样东西，这个家里没有一样东西上是没有牙印的。不得不佩服哈士奇的好奇心呐。在哈士奇的世界里，什么东西都是可以来一口的。在哈士奇的胃里，我们可以找到拖鞋、人民币、袜子，甚至是玻璃。 不是，拖鞋会不会太夸张？哎，哪部电影里面，然后那个主人公养了一只哈士奇，然后那个钻戒被 吃了，对对对，吃到里面了。 是什么来着？啊，我知道了。哎，是不是筷子兄弟演的？ 不是，是一个是一个美国的片吧？ 不是美国片，是中国，是中国片。然后他那个煎饼侠。 煎饼侠，对， 什么脑子呀，两个人， 对对对， 对吧？ 对，好像是吃的那个谁的 钻戒， 什么盐的， 吃的 什么什么盐，鹿那个 什么盐，那个大鹏， 那个、大鹏， 嗯， 给那个谁的， 柳岩， 柳岩，柳岩的，对。太尴尬了， 你说这是 不好意思啊，早晨没起床。 两个失智老人还是两个失智儿童呢？ 哎呀，这个时候我们往往要推一下电乐。 你作为一个男生，你既然说什么盐，我也是不敢相信。 哦，真的，柳岩，柳岩， 柳 太尴尬了。 难道不是种在你心里的一个女人吗？ 都就是我心目中的女神，对，嗯。你笑什么呀？ 什么盐？我还以为墨盐呢。 好了，马来西亚的羽毛球大师赛落幕了，羽毛球国际比赛的新赛制引来了选手的争议啊。昨天的时候，刚刚落幕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上，实行了今年世界羽联实行的新赛制后的啊，我们的这个首项的国际大赛。但是在这次比赛中啊，许多羽坛的明星都在首轮被淘汰出局了，包括林丹，还有马来西亚的一哥李宗伟都被淘汰了。 嗯，所以说这个的确是应该质疑一下这个赛制到底合不合理。我们来看看今年到底这个世界羽联对羽毛球国际比赛的赛制进行了什么样的调整哈。根据新的赛制呢，今年的国际比赛呢共分为6个级别，算下来世界排名前15的选手一年的比赛任务呢大概在16-17项以上，所以说导致这个选手们都是叫苦不迭。比如说李宗伟吧，他就直接对新赛制提出了质疑，他说自己完全没有办法按照世界羽联的规定一年之内如此高频率的参赛。 所以说这个看来有一些比赛赛制是可以让人没有办法这个舒服的去比赛，对吧？啊，你像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青年说，我们改版以后珊珊就感觉不舒服，是吗？ 对，所以我喝了很多酒来调整一下自己嘛。是不是？变太阳说哈士奇看着好玩，好简洁，哈士奇的确是看着好好玩的。 对， 它长得就是一个笑话。 对， 长得就像一个段子，对不对？ 对。你看，有网友还说二哈特别贱啊，明明打不过其他狗，还要招惹他们。啊，下面是一个主人讲述的经历。之前我们当地宠物群儿，就是微信群里经常啊，这个一块相约一起遛狗。 很多人养狗就是为了一起遛狗泡妞嘛。本来就是，来吧，宠物群一起遛狗，然后来。 二哈总爱去招惹一只成人的什么 成 犬 金 毛， 金毛犬是大犬 啊。那金毛真是好脾气啊，他去了就骑金毛啊，金毛不搭理他呀，然后他又对那金毛这个犬叫啊，金毛还是不搭理他呀，到最后金毛发火了，特别凶，给他咬了一口，然后金毛主人给金毛拉开了啊，哈士奇吓得夹着尾巴躲在我身后，从那以后再也不敢招惹金毛了。 嗯，就是老虎不发威，你把我当病猫啊，这种感觉是吧？ 啊，朱古力都说了，我是新来的啊，谢谢这位新来的老朋友。 特别喜欢假装自己是新来的。 哎，我能透露一下吗？这个朱古力都，我感觉啊，跟珊珊关系不一般。 为什么？ 真的不一般。 为什么？ 因为我感觉每天早晨，朱古力都好像都不上班一样，在这执着的听着珊珊的节目，看着珊珊。 可是我现在只有今天周一周二来啊。 我感觉朱古 他平时来吗？ 平时不来。就只有周一周二，对，我感觉这个朱古力豆同学啊真的有问题啊，你汇报一下你你汇报一下你和珊珊之间的关系好吗？ 同学 同学同学， 真的是熟人， 只能隔着屏幕啊来默默地看着珊珊。 最近我看那个电视剧恋爱先生看多了， 哪儿都不大一样了， 真的真的。朱古力的我的问早是在你们来之前在微信公众号上什么什么什么我们看不到，但是我感觉朱古力都绝对和珊珊有 其他的不一样的关系，是吧？ 对， 我们不一样。 好吧，刚才呢就是我们的青年头条号的三条，接下来我们进一个片花，片花以后进入到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莽。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关爱青年计划，总共有四条。在这个关爱青年计划之前的时候，我们先来连线搜狐体育特约评论员郝建，来关注一下本周又有哪些这个值得本周有哪些值得我们了解的体育赛事。郝建你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能听到主播。 哎，先给我们说说本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我们的这个体育方面的消息吧。 好的，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官方曼联是官方宣布了桑切斯的转会，他的周薪将会达到40万英镑，然后几乎这个同一时间，阿森纳官方也是宣布了，姆希塔良也是从曼联转会到了阿森纳，所以这两位球员相当于是互换东家，没有涉及现金的交易， 每周40万，然后互相换了一下，谁也不给谁钱，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不过桑切斯的这个周薪啊是涨了很多啊，有很多人就是说他是为了钱才去的曼联啊，但是他自己说他其实是想要获得更多的冠军，去一个更有雄心的俱乐部去发展。这是最新的消息。然后这个在昨天下午啊，这个今年的第一个网球大满贯赛事澳网是进行到了8强争夺战，然后这个赛会的种子选手德维科维奇是爆冷输给了韩国的郑玄啊，也是爆出了这个本届这个赛会的最大的一个冷门吧。不过德维科维奇是因为受伤啊，所以说是影响到了他的一个发挥。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韩国啊，又出来一个郑玄，然后之前日本的这个锦织圭，对吧？然后我们就想中国什么时候能出一个这样的选手，能够在网球的男子单打的赛场上为中国争光啊，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然后在这个周一凌晨结束的这个西甲的比赛当中，最近状态不是特别好的皇家马德里是7-1大胜拉科鲁尼亚。然后这场比赛比较值得关注的是 C 罗啊，之前一直是被媒体和球迷来诟病他的一个状态，这场比赛他是梅开二度，而且在84分钟争抢头球的过程当中，他是被对方的鞋钉刮开了眼角，当时直接是血染赛场，也是体现了他的一个好胜心啊，就在场上去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啊，身体的这个状态，然后去争顶，然后这个伤口只是离这个眼睛只有几毫米的一个距离，也是非常的危险。然后在受伤之后，他还是问这个队医啊，要了一个这个相机啊，自拍一下，然后看一看自己的眼角的伤势，也是摇了摇头。然后让人感觉就是他是不是担心自己这个破相了，然后会影响到他的内裤和香水的销量，因为我们知道他有自己的一个品牌嘛。 对。代言了自己的内裤啊！ 射手榜上，竞争不过梅西，但是我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产品，对吧？然后在商业场上战胜梅西。 还有其他方面的消息吗？ 还有就是在篮球方面啊，这个前天啊，火箭队是和勇士队打了一场西部的焦点之战，然后火箭队又赢了勇士，这样的话在 本赛季迄今为止三场的交锋当中，火箭队是两胜一负，占据了一个优势，这样让我们非常期待今年的西部决赛当中会不会是火箭和勇士之间的一个对决，然后火箭能不能够战胜强大的勇士，然后进入到总决赛啊，带着我们的周琦。 能听到吗？ 好，主持人能听见吗？ 哎，郝建，我们看到啊，有网友说这个刚才那个曼联的时候，这个换这个外援的时候是没有没有添钱啊？周薪是多少钱啊？看到我们网友有疑问。 桑切斯是40万，报出来的是40万英镑周薪。 哦，曼联呢？曼联等于算是添钱了，对吧？ 曼联其实算是赚了吧？就是因为他没有去这个有这个转会费嘛。 哦。 对，但是他确实给桑切斯的这个钱，这个周薪会多一些。当然桑切斯大家也都知道他其实是值这个钱的。对， 好的，谢谢郝建对我们这个青年说的支持啊，以及我们这个精彩的评论啊。每个周二的时候我们都会和您连线，然后继续我们的这个搜狐体育特约评论的环节，好吗？ 好的， 好，再见。 再见。 青年说继续说， 我觉得好奇怪，在就是今天在这个花椒平台上面有好多人在问主播衣服是哪里买的，主播发型好好看，你们俩做主播多久了，主播喜欢吴亦凡吗？我强烈怀疑就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套路啊。 对，我感觉是那个应该不是水军啊，但是我感觉这些网友们真的这个都很喜欢吴亦凡。 哎， 啊， 我刚看到了梁凌霄在说这个讨论曼联和叫什么桑切斯是吗？他们之间的一个转会的关系哈，我觉得你也可以和这我们的这个连线的评论员也多进行一下讨论。包括刚刚伟奇也说了，说这个什么什么分享是爱点赞是喜欢什么的，他也关注了我们的这个平台，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感谢大家点击关注啊。那另外呢，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每天都会看到视频直播，还会有好玩的内容推送给大家。 嗯，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环节。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关爱青年计划的总共我们有四条啊。计划一就是关心纪念币的预约， 可以 啊。计划二关心学习， 别行，剩下的先别预告。 计划三关心最近的体育赛事，计划四关心健康开跑， 随便你吧。 好吧，我们先说计划一。 先来关心钱。 先来关心纪念币的预约。2018年的狗年纪念币就要来了啊。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情节，就是买纪念币，包括那个生肖邮票啊。第一批的预约。 我大爷啊，反正都是挺有。 年轻人也有，年轻人也有，现在也有这样的。第一批预约时间是1月26号到1月31号，也就是这周五开始，想要预约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开抢的时间。 那预约的方式有什么呢？来提醒您一下，负责北京市预约的呢是中国建设银行，您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和银行网点来预约纪念币。每个人呢最多可以兑换20枚，先到先得。是兑换是吗？ 应该是拿钱兑换吧，是这意思吧？ 一块钱兑换一块钱吗？ 我感觉应该是就是那种人，就是拿人民币兑人民币嘛。纪念币其实也是。其实也是， 真的 是等额的。 那赶紧预约呀。 对啊，预约成功之后如何兑换，告诉大家，您可以在2月2号到2月11号之间到建行的网点办理兑换。兑换时记得带上自己的身份证。如果您预约了纪念币但没有时间去兑换的话，可以由他人代领，但是也需要提供预约人的身份证，而且代领人数不能超过5人。 嗯，这个还真不错，真不错。我要去搞一下。 对，20枚啊，但是得排队，好像是吧？ 没事，找找建行的朋友吧。什么人？开玩笑的，这事儿可能还真的得自己预约自己。 哎，对对对。好，计划二啊，计划二我们来说说关心学习。昨天啊，有网友统计了，在上大学之前，你说一个普通的学生需要背诵的古诗文是多少篇呢？ 上大学之前，一个普通的学生，需要背诵的古诗文多少篇？这个很难预测，哎，很难想。高一到那算从初中到高中6年时间好了，因为小时候好像还不太背古诗文， 对， 顶多背古诗啊。背古诗。 但是6年是12个学期， 12个学期， 十二个学期。 其实小学也背，哎， 对， 嗯，一个学期总能背个几十篇吧。 十二个学期我们算一，就是十二本书嘛， 嗯， 对吧？十二本语文课本嘛， 嗯， 对吧？一本背十篇， 三四十节课吧，我一感觉。 一本背十篇吧， 嗯， 那等于是120篇，对吧？ 嗯， 结果刚才有网友统计出来啊，说这个背诵古诗文达到208篇，就上大学之前会背208篇。 其实 我觉得挺少的，嗯， 就是208篇算啥呀？床前明月光都顶一篇。那据了解呢，在之前的这个教育部发布的高中语文新课标当中呢，高中阶段推荐背诵的这个古诗文数量增加到了72篇。 嗯， 但是这72篇呢，只是高中阶段需要背诵的数量，在上高中之前呢，学生还要经历9年的义务教育。那这两个阶段需要背诵的古诗文是多少呢？根据义务教育的语文指标这本书，小学阶段推荐的继续回来看一看这个背诵的古诗文的问题哈。小学阶段推荐的背诵篇目呢是75篇，初中呢是61篇，所以在上大学之前大家需要背诵大概208篇的古诗文。 嗯嗯，消息一出就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啊，说这个208篇是太多了吗？背得过来吗？很担心这个现在的学生。我觉得208篇不算是事儿，真的。 我觉得真的太少了。我看到了前期默默说主播这个有些人是机器粉，而现在有高级别的了啊！我也觉得你应该是机器粉， 啊， 问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所以吴亦凡是花椒的内置广告对吧？机智的我早已看穿一切。 浅析默默说啊，这浅析默默是真的是是我们 真的 网友， 真的真的人，而且是咱们的老听众了。 嗯，朱古力豆说居然让张悦同学看出来了啊，我们就不再装了，我承认一下，我们不一样，我们不一样。好了，其实我们是失散多年的。什么胞胎亲姐弟啊，我都信了。 双胞胎亲姐弟什么呀，咱俩能长得一样吗？ 哎呀，朱古力豆，我感觉朱古力豆才是真正的机器粉。为什么 朱古力豆来过咱们节目？ 哦，是吗？ 嗯，对，是之前去年还是微微笑阶段的时候。 哎，我们下次的时候能不能邀请朱古力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真的想看看这个人是什么人。 表谈吴秀波，他是做手表的。嗯， 等会儿我都快吐血了，他是做什么的？ 做手表的。嗯， 真的做 手表的， 卖手表的啊，吓我一跳，因为每天吭哧吭哧在那做手表呢。 是卖手表的，做手表行业的，被称为表谈吴秀波。 嗯 嗯，咱们这样吧，咱们来休息一会儿好了，你觉得呢？ 好， 咱们来听一首歌吧。 这样吧，我们先把这我们两个计划说完啊，很快啊。计划三呢是关心最近的体育赛事。昨天一位乒乓球迷留言说，中国队在匈牙利公开赛中的优异表现让球迷们非常的兴奋啊。据了解，2018年的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的匈牙利公开赛已经落幕了，中国乒乓球队包揽了4项全部的冠军啊，在男乒选手上不仅夺得了男冠军、男双冠军、女单冠军，还有女双冠军全得了。嗯。 这事儿都不用说呀，真的是在巡回赛历史上的298次男双决赛当中，中国队呢是有123次夺冠。哎， 你刚才不是这么有信心吗？ 加油加油！ 好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第9季搜狐新闻马拉松啊，已在中国澳门开跑了啊。这个第9季的搜狐新闻马拉松已经在中国澳门开跑。这个马拉松是啊，搜狐 CEO 张朝阳在2015年打造的，被称为是文艺圈最喜欢的马拉松。 嗯， 那么这次开跑也吸引了孙楠、凌潇潇、王鸥、王学兵啊等等。 凌潇 肃啊， 最近很火的。 啊，等等啊，四位啊，等等，两岸四地的明星名人啊， 对， 参跑的明星们跑过了澳门大学、马祖文化村等等历史性的景点。 哎，他们还进行这个发图还有直播的互动啊，跟网友聊起来了。据悉呢，搜狐新闻马拉松已经成功举办了9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大牌明星的加盟，继续引领全民跑步的风尚。 嗯，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养哈士奇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您可以通过 FM98.2 AM927，以及在我们的花椒上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都可以找到我们。接下来我们放一首歌，歌曲回来。 我就想听一首老歌，我就想听一首有没有那么一首歌， 嗯， 仍让你轻轻想起我。一会儿回来。 一会儿回来。 灯熄灭了，原来是寂寞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

一段片花和歌曲以后，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大家好，我是珊珊。 嗯，还是说一下收听收看方式吧。FM98.2 AM927 啊，以及在我们的花椒上搜索活力982，或者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现在正在直播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青年说。 嗯，我看到了王娜在这个花椒直播间里问了说，原来他就是朱古力豆，你应该是看了那个朱古力豆来的那集节目对吧，他就是朱古力豆，终于对上了。 我特别好奇这个人，我希望就是朱古力豆能够再次出现一下，你是不是去上班了或者去卖表了是吗？ 嗯。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奇葩青年有话说同样有四条，第一条是上海的一道三年级的数学题引发了争议，来考一下珊珊好不好？ 哎， 嗯，好，准备好啊，请听题。 嗯 啊，说乐器商店， 嗯， 新进了9把小提琴 啊， 9把。 好 啊，9把小提琴。 乐器商店新进了9把小提琴， 一共花了3600块钱。嗯，请问售价是多少钱 ？A 498 ，B 400，一把。 498啊。 为什么呀？ 因为它是你进价是400一把 啊， 然后你按400卖、啊。 你太聪明了，我上来就选的400。啊，这个编辑问我的时候，我就说那肯定是400啊。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张悦。 3600除以9等于400 啊。 对啊。 嗯，对。 啊， 好，乐器商店用进了9把小提琴。进价共是3600元。 嗯， 请问哪把琴的进价是多少 ？A 498 ，B 400。 400。 对啊，这是一道题吗？ 不是一道题啊，所以售价合理应该是498。 对，其实498也不一定合理，但是肯定你得比进价贵才行啊。 嗯， 是不是？ 朱古力豆说他刚到办公室，说张悦你太厉害了啊。 嗯， 谢谢你在花椒上继续和我们互动。我感觉珊珊的脸已经红了，珊珊一直在摸脸。我感觉朱古力豆和珊珊之间绝对关系不一般。 我是脸沉拖着点儿。 好了，奇葩青年有话说里面的第二条是变形金刚这个童年的回忆，大家应该都知道啊。但是最近日本的一家汽车公司公布了一款可以变形的小型车。 嗯， 这台车的车尾有两片可以像翅膀一样展开的尾翼，变形之后汽车就立马立起来了。 听起来好厉害啊。 对，有网友担心说了，这么酷炫的设计内容会不会华而不实呢？ 就是啊。那这辆车变形之后可以立起来，但是减少了停车面积，是不是还挺实用的呢？嗯，还有人打趣道说，好怕这辆车开着开着一生气就在路上变身了。为什么会吗？ 这个有意思啊。接下来我们在奇葩青年有话说的最后一条，说说京津冀地区再添一个网红的图书馆。 嗯， 昨天呢，来自天津的一位大学生叫徐书阳的，他爆料说京津冀地区又多了一个网红的图书馆。 嗯， 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据了解，这个图书馆的设计风格充满了科技感、未来感。这个最美的图书馆还火到了国外，英国的《每日邮报》将它称为全球终极图书馆。 嗯，天津滨海新区的这个图书馆呢，有一个34层。张悦，张悦，你别这么逗行吗？ 好了，天津滨海新区的这个图书馆有34层的书山造型。哎， 在这个白色波浪形的阶梯上呢，读者可以一边浏览图书，一边欣赏充满科技感的设计。但也有网友指出说，这座书山上啊放置的都是假书，对此表示质疑。但是为什么要设置这种假书的书山呢？图书馆的负责人说了，说这个书山呢类似于平常家里的玄关，它起到的是连接的作用，并不是传统的读书区。那这些假书背后呢附有这个吸音的材料，可以改善环境，还可以烘托气氛。 好了，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完了以后是我们的靠谱青年。在靠谱青年之前，我们会连线一个叫谢海洋的青年啊，他现在正在北漂，他是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的学生，当然他也是我们青年说第一期节目的嘉宾。稍后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回来。 刘翔赢了。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文，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好王明，冲！ 用 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 好了，一段片花以后，欢迎大家回来。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的谢海洋。海洋同学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早上好。 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对吧？来看看你珊珊姐姐。 嗨，海洋你好，好久不见。 珊珊姐姐，好久不见。 好，海洋现在在忙什么？跟我们说说南广学院又有哪些特别好玩的事儿？ 啊，南广学院最近咱们学校艺考已经开始了，然后我前段时间在朋友圈刷到一条就是动态，哇，那个天，排队的同学简直可以是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特别多的人。今年报考我们学校的人也非常的多。然后其实我现在虽然是在北京嘛，但是看到朋友圈刷到自己的学校，哎，还是觉得在学校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有点想学校。 现在在北京忙什么呢？ 在北京最近就是还是上次也说了，之前在做音频付费的内容，对，然后也就一直在进行当中。 接下来还有什么可以跟我们说的？ 今天是咱们的校园专场嘛，然后我就想说一下我们，就是说一下我们学校吧，南广。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学校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当时第一年进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整个的氛围就是那种艺术的感觉，艺术氛围还是挺强的，因为经常可以看到，在路上就会有很多的同学，有摄影班的拿着照相机啊，或者是播音主持的拿着摄影机去拿着话筒去采访出镜记者啊之类的。然后逐渐的，我也是加入到了这个邀请别人去采访这个环节当中。然后我记得有一次特别搞笑的是，我刚进学校大门口，就有人来采访我，就说，哎，同学能不能就是帮忙就是做个出镜记者，问你几个问题啊之类的。我说啊，可以，然后走完一段之后，然后就进学校了。然后进了学校的第二个大门，进了大概有20堂，走了大概没几步，然后又出现一帮来，就是同学特别热情，说，哎，同学，能不能就是做个采访，很简短，耽误你几分钟。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才走了短短几步，就能够感觉到这个就是怎么说， 整个气氛特别的正能量，特别向上，我觉得听起来， 对。 哎，我其实去过南广啊，海洋，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我觉得南广校园还是挺聚气的，就是它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校园，但是我去过你们那个操场，就是那个斗兽场，是不是？ 啊，对，斗兽场其实对它就是有点像罗马古代建筑，就是这种环形的，然后中间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也舞台，也不是，虽然不是特别大，但是如果说真的每年我们都会有特别多的晚会嘛，到时候那个舞台一搭建，其实整体灯光一打，然后一些设备一架，其实整体的效果其实非常的，我觉得就是在我看来啊，是能够达到一些晚会的一些水准的。所以说那个舞台就是斗兽场其实也是非常的壮观的，尤其是每年的我们每个月它几乎都会有一些，比如说新传的啦、动画的啦、播音的啦，或者是校级的晚会，都会有特别密集的晚会在那个地方举行，然后也会吸引特别多的人围观，包括楼上都会站着特别多的人，你也不知道从哪就他们就窜上去了，然后站没底下都已经坐满了，没有位置了。对， 整体来说，我觉得那个南广的氛围特别的好。朱莉都跟你打招呼了，说海洋同学好久不见，再次见到你很开心，真心的来了， 很开心，我也很开心见到两位老师和大家。 这个还有一个叫真真心心的网友也说，哈哈哈哈来了，这个感觉，这个看到你以后很兴奋 啊， 这应该是这个珊珊的粉丝吧？ 我不知道。 哇，真真心心欢迎你啊！ 应该是新朋友，应该是咱们节目的新朋友，我觉得，好吧，那咱们以后也请海洋多跟咱们汇报一下， 海洋那个 沟通一下， 对，每周的时候都给我们来汇报你这个在北京的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很多网友也关心你呢。 好，我觉得最近北京就是降温了嘛，然后也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多穿点衣服，最近风刮的真的特别的大，然后出行的时候也注意一点保暖。 等一下，你先等一下，真真心心说你继续，我就偷偷的看着你。是不是看得见海洋啊？ 不会吧？ 哇，有点乱，真的有点乱。 今天节目有点乱，行吧，行吧， 好吧， 祝你一天都有好运气，海洋，谢谢。 好， 好，再见， 再见。 新年说，继续说。 欢迎回来，咱们再来说一条资讯啊，这个靠谱青年呢，今天就一条，而且这个靠谱青年这个特别的靠谱，我相信大家都有玩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我最近有在关心，也就是这两天呢，大家的朋友圈呢被一只青蛙刷屏了。据了解，这只网红青蛙来自一款日本的手机游戏，叫做《旅行青蛙》，很多青年朋友都在玩这款游戏。这款游戏呢，目前在 iOS 平台上只有日文版，不过安卓平台已经有中文版上线了，用安卓的这个朋友可以试一下。 没错了，说到这款旅行青蛙呢，我们就得连线一下中国传媒大学的丁文静同学，他现在正在玩这款游戏，让他来说说关于旅行青蛙的一些好玩的事儿吧，因为最近确实火。 对，我昨天刚下载， 在安卓上能下载，在苹果上现在也可以下载。 下载日语版。 哦，下载日语版，然后再来玩。 对， 好吧，一会儿我要回去也要下一下看看。好吧，文静，你好。 哎，你好。 跟我们说说这个青蛙玩的怎么样？ 我觉得。还真的是一个佛系的游戏，因为这个青蛙它特别好养，如果你养了一只就是它爱旅游的那个蛙儿子呢，它就随心走随心回，你根本不用搭理它，就是有的时候它会给你带手信，也可能就是了无音讯好多天，而且你能做的呢就只能看看它的房间啊，看看它的后院，然后你可以收集它这个后院的三叶草，你可以换成食物啊、护身符还有各种道具装进它的行囊里，或者是给它放在桌上，让它随心打包，让它行走天涯。但是你能得到什么呢？就你什么也收不到，但是你可能会收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寄来的明信片，以及就是不是每次都会给你带来的土特产。然后他在家的时候也就是也不会搭理你，永远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默默地搞自己的事情，然后你呢就像一个青春期叛逆少年的妈妈，每天只能根据蛛丝马迹揣度儿子的行踪，每天看到他这个明信片里有一只母耗子就会想，哎呀，我的儿不会交女朋友了吧，他怎么零花钱花得这么快，所以每天就是特别的担心啊，满满就是那种老母亲的情怀。但是当你的这个蛙儿子不在家的时候呢，就会想，哎呀，你这个崽儿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妈妈再也不让你走了。我的崽儿在哪儿？在外面冻着了吗？去哪里玩了呀？哎呦，好想你呀！不知道你在外面有没有被欺负呀？但是如果你这个蛙儿子整天在家不出门的时候，就会想，就知道看书看书看书。哎呀，崽儿，你是不是自闭啊？还有就是，你这什么书能看一下午啊？妈妈已经给你准备好干粮了，你快出去转转吧。就是在家的时候呢，你就嫌他在家，就是不出门，他要出门了呢，你又怪他不回家，所以再加上之前就是大家也是特别火的一个游戏《恋与制作人》，如果你这两个一起玩的话，就会形成一种老公不理我，孩子不回家的局面，所以说非常的尴尬呀。但是为什么这个游戏它能够风靡大家的朋友圈呢？首先啊，就是它不需要你成为人民币玩家，它不需要你一直充钱呀，获得各种技能，再就是它不像之前的那种打打杀杀的游戏，有玩起来非常的紧张，它是一个非常轻松的游戏，就是真正的佛系，你不需要去管它，你每天只要点开看一看就可以。再就是呢，它虽然是一款养成游戏，就是类似于养那种小宠物的，但是它并没有那种终极的养成目标，它下一步会怎么样你并不知道，所以说这个你的蛙儿子的行径啊，它基本都是靠随缘的，行程全靠脑补，这就让所有的玩家会觉得，哎，想象力特别大，想象空间特别丰富，也正符合我们现在就是大家所说的这种佛系青年的这种基本的定位了。所以我觉得，游戏整体非常简单，虽然这个苹果系统美中不足呢，现在目前只有日本版面，但是它还是能够激起大家游玩这种兴趣。你在闲暇的时候，你每天玩一玩，它不需要占用你太多的时间，只是像那种你平时工作之余的一种消遣。所以现在，在大家这个玩的非常火，我建议主持人你也可以再下载一个玩一玩。 好嘞，一会儿我就下载下来，这个养一下我的蛙儿子。哎，我不知道，好了，文静，我们现在就连线到这儿好吗？一会儿见啊。 珊珊，我不知道这个你那个小的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叫宠物 小精灵？ 对对对，有点像那个东西， 是吧？就是那个意思，养成系。 有点像那个东西，而且那个宠物小精灵还分什么价位的？比如说这个比较高科技的，就反正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壳子嘛，壳子上面有电动的。然后我养了好几个， 嗯， 然后我感觉它那个现在我在想它是有机关的， 嗯， 它可能就隔个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它就死了， 嗯， 然后你还要再买新的， 嗯， 对吧？ 对对，你知道宠物小精灵和青蛙的区别在哪吗？宠物小精灵基本上需要每天去给它喂饭，嗯，就像照顾一个真孩子一样。这个青蛙呢，它还有这种，它可能出去旅行了，你不知道它啥时候回来， 嗯， 你知道吧？哎，就有这种挂念着的感觉，所以它叫闲置类的养成游戏嘛，很治愈，嗯，所以很多人很喜欢玩。嗯， 没错啊，我们最后的这个靠谱青年这条消息，其实就是关于青蛙游戏的这条消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网友的一些互动吧，其实挺好玩的， 嗯， 就是养哈士奇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嗯， 有网友说二哈其实是特别粘人的，和金毛那种静静的守在你身旁的那种不粘人的不一样，二哈是特别烦人的那种，他会跑到你的床边对你狂叫，大概意思是你 怎 么 还 在 睡， 起来嗨。 所以就是他是那种特别热情的粘人，是吗？ 嗯，还有养哈士奇永远不要撒手，因为他们也不是逃走，只是傻， 嗯， 啊，要跑出去玩几个小时以后才会发现，哎呀妈呀，我家呢？ 二哈原来这么逗吗？ 嗯。 还有听说不能跟狗对视时间太长，不然会被狗狗认为是挑衅。刚刚我在家找哈士奇试了试，我一直盯着他眼睛在看，本以为他会凶我，结果他在跟我对视了一会儿之后，居然跑着咬着狗盆离开了，还不时回头望我两眼。什么谁会问你要吃的呀？这是啥？所以就是他并不会让那个觉得你是挑衅他。 对 啊， 这条我感觉网友说的挺聪明的，二哈还是挺聪明。那天我准备坐下来吃东西啊， 嗯， 主人准备坐下来吃东西。二哈突然对着外面大吼啊，好像外面有人一样。于是呢，主人就出去看了一圈，没见到人，再回来发现自己汉堡已经被二哈吃完了。 哎呦， 还有没有一些好玩的消息再给大家说说？比如说啊，很多人问这个狗狗乱拉屎，打它一次，狗狗就知道不能在屋里拉屎了。但是哈士奇是除外的，打了哈士奇一次以后，哈士奇就会认为以后不能拉屎了。 嗯。 好了，我们放一首歌曲以后呢，我们进一段片花以后，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青年会客厅，我们将会邀请青年委员季永强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和他来和他聊一聊关于这个青春的一些故事，好吗？啊，我们先和他沟通一下，我们先进一段歌曲， 先送大家一首来自顺子的写一首歌。 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掌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北京时间的9:0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大家好，我是珊珊。 嗯，我们还是先把我们的这个哈士奇的这事儿说完啊，很多网友都一直在跟我们聊这事儿啊。如果在城市里养哈士奇一定要注意啊，它顶多就是拆拆家，是吧？ 嗯。 如果是在农村养哈士奇的话，它就不是拆家了，而是拆村儿。很多人问啊，为什么不把哈士奇和羊驼养在一起呢？因为哈士奇觉得他们自己非常的友善啊，一和羊驼接触就是围着羊驼跑，而在羊驼眼里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啊，就感觉喂，这个长得像狼的家伙怎么一直围着我跑呢？大家快撤啊，不行就踢他们。此时呢，哈士奇就会认为羊驼跟自己玩得很嗨，然后更开心的黏着羊驼，引发更大的混乱。 我看到朱古力豆说这个刚刚麦498那个乐器的题算了一下，就是不是说那个一个小提琴店进了九把小提琴， 没错， 然后成本是400块钱，卖多少钱合适吗？然后朱古力豆是这么算的，说刚才麦498的乐器题我算了一下，如果是公司运营，毛利是不够的，毛利498减去400等于98元，98除以400等于24.5%，也就是你的利润率是24.5%。但是其中呢，这个如果你交税的时候，增值税是17%，也就是16.66元，然后企业所得税25%，24.5%，城建税、教育费，然后印花税、房产税、车产使用税，各种税缴下来，这样根本不够，所以定价的时候还是要考虑一下你的这个成本和运营的需要大概多少。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 C 是这意思吗？ 对，选 C， 就是没有 A 没有 B， 选 C。 Lisa 问了，说几天没来换主播了呀？对，我们节目就是主播换得快。 好了，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回来以后，我们邀请我们的青年委员季永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说说关于青年奋斗方面的事儿吧。我们先放一段片花。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 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面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一段片花以后，欢迎大家回来啊！坐在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嘉宾区的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委员啊，季永强，他也是在做这个互联网创业方面的事情啊。我们先让季老师给我们打一个招呼，季应该叫永强来打个招呼，你来，永强给大家打个招呼。看到前面那个小摄像头啊，看到了以后，很多花椒的听众就能看到您了。 好的。观众朋友，那个听众朋友，大家好，叫那个季永强，我是那个北京车客家园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我们是做的一个互联网加菜篮子的一个创业项目，创业已经有三年了。一路走来吧，有酸有甜有苦有辣， 先来给我们 菜篮子一样， 对，先来给我们说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互联网加这个菜篮子的工程。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有这种商业模式是一个就是社区社群，加上一个我们的实体店，加上我们一个网上的一个系统平台，然后通过这种社区社群呢，有这种本地化的服务，还有本地化的客群，然后呢通过这种蔬菜，然后迅速的和这个消费者拉近距离，就是一个通过互联网提升实体效率的一个项目。 其实就是会有很多应该进驻到，比如说我们家小区就有可能有你们家的线下店，有这个感觉是吗？ 对对，我们每 能不能举个生动的例子，比如说我早晨5:30我去买菜了。 我们这个东西不是需要早上5:30去买菜，您在家躺着，您上班的路上，您在工作的时候，你都可以点一下手机，就可以在你的在我们的系统平台上面这个订菜。等到您下班的时候，然后这个菜已经到了这个小区我们的社区门店，您下班的时候直接递了回家，回家一做就可以了。 生鲜电商，但是以社群为这个消费场景的，社区社群以消费场景的这么一个情况是吧？ 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定义 还是挺方便的，主要是听起来，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是比如说我想在家买那个买些菜什么的，然后用现在我很多用的这个生鲜的电商，可是他送来的时候不一定在家，所以说咱们有这个社区的线下门店，我觉得就听起来很方便，就可以放到我们家楼下的那个小卖部里。 我们前一段时间搞了一个叫扶贫土豆的义卖，我这个土豆9.99可以送到社区，所以说我们这种综合的费用非常低，而且这种产品是直接从产地直供到这个社区社群的，所以说呢非常方便， 没有中转的物流，咱们是找到了非常好的那个农产品或者是这种类型产品的货源，然后直接送到社群。 可以这样说吧，我觉得就像我们搞这次扶贫土豆义卖的时候，我们这个产品都是直接从河北的赤城，然后直接到了这个我们的社区，然后那个我们集中社区的居民一起搞这种团购，然后我们是500斤起订，然后我们搞了第一次就卖了有20000斤，然后我们这个费用呢是直接刨出运费以后直接打给赤城的这个合作社，我们不讲中间几乎是没什么利润的。 那我们的盈利方式是什么呀？好好奇啊。 我们 看到了吗？搞创业的就是不一样。 因为好奇嘛，因为他说，你看他把菜弄来之后，直接送到社区，然后他只要中转的物流的费用，那咱们公司赚。 永强有点低头了。 不是，是这样的。 肯定上面有一个非常好的商业模式，我觉得。 今天我 觉得 搞成了创业课堂。 所有的一切商业生态的改变，要想改变的话，我觉得从最基础的生态开始。当时我们为什么选择做这种 菜篮子开始呢，因为只有这种产品是最高频和刚需的， 嗯， 天天，而且这种需求是真实存在的。说实话，我们当时在做这个创业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从实体当中来的，我们知道现在实体生存很难，因为我觉得是，实体为什么现在实体难呢？我觉得是不外乎从我们感觉从三个流方面来给大家做一下分析，就是资金流、信息流和物流。 嗯， 因为我们传统的实体，资金流需要这个效率非常低。原来一个商品包袱应该是从厂商到消费者，它可需要中间经过了省级代理、地市级代理，然后到了门店才会到达消费者。 嗯， 所以说呢，层层这一到每一层这个到每一层代理，它都需要资金成本的。 嗯， 但是现在电商呢，它的资金效率非常快。你像现在淘宝，它这种资金这个时间呢就 T 加七，七天就直接到达这个厂商。 嗯， 所以它的资金效率非常高快。然后物流呢，咱们传统的物流要是一个新的产品要是推出来以后，要到达消费者以后，它也是需要省级、地市级，然后门店再到消费者，所以它的物流的响应速度非常慢。然后信息流呢，它这个信息流的传递的这个非常慢，因为厂商咱要过来以后，他要先到了门店，到了这省级代理，到了地市级代理，到了县级代理，所以他这个信息传递非常慢。但是现在的电商呢，他的信息这个传递非常快，你只要在家，或者是我们 说句实话，季老师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因为我觉得太专业了，现在有点我都一种我已经听不懂了。如果就是特别简洁，然后特别这个明了的语言，跟我们大概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商业模式，然后有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嘞？ 哎呀，我怎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商业模式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吧？我觉得可能确实。我们是这样一个，就是社区实体店的体验，加上一个线上的社区社群，加一个系统平台。 嗯， 我们不仅仅是有了本地化的服务，我觉得还能实现了本地化社群的价值最大化。 哦，好，好， 我们就用这个版本。 明白了，就用这个版本了啊！哎，想问一下永强啊，永强，你是这个一开始学什么专业的？ 我是学机械的。 学什么？ 机械。 学机械的， 对 啊，改卖菜了，是这意思吗？ 对，我觉得是我们是一个创业项目。 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说啊，要是跟菜篮子去结合这事儿？这个互联网创业的行业上，跟菜篮子结合的不多啊。 因为我刚才其实我已经跟他，我就说我们当时选择创业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实体太难了， 嗯， 但是实体难为什么难？ 嗯， 我觉得可能电商看似效率高。但是我觉得电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它就像刚开始电商最火的时候，一般都是消费者有大量线下认知的商品卖得非常火。 嗯， 但是这种现象透支完了以后，我觉得是现在这种电商的获客成本非常高。 嗯， 前段时间我看那个网上报道， 现在互联网的获客成本变得越来越高了，已经反而是线下还好做一些，好像。 现在所有的这些个大的电商平台都在落地。 嗯， 对， 都是想，因为现在线上的获客成本太高了， 对， 因为线下本身的这种流量是天然存在的， 嗯， 就像我们这个每个社区的社群，然后每天到店的人群，每天每个店都是100多人， 嗯， 它是自然存在的， 嗯， 但是说，如果我们要是用传统的方式售卖，这种损耗太高，这个我们也自己开过实体店，也试验过，然后如果从过纯电商平台呢，获客成本太高了， 嗯。 所以说呢，我们也是经过3年吧，不断的摸索，然后我们选择了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这种比较健康的一种商业模式吧。 从一开始创业到现在，你说3年了。 对。 第一次创业的时候，第一年的时候和现在来说，第一年的印象应该比较深刻吧？就刚开始做这个事儿的时候。 我觉得每一个创业者，第一个我觉得要耐得住寂寞。 嗯。 然后。要扛得住压力。 嗯， 说实话，我觉得我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从太阳园的地下室开始的。 啊，讲讲当时的情景。 我觉得当时我们想在落地 啊， 怎么来落地这个项目呢？当时我们也做过很多尝试。 嗯， 我们最早的时候我在望京扫码送。 就跟最早的 O2 也一样，也试过，但是最后我觉得我们做了有一两个月吧，学这种形不成这种 规模 复购率，没有复购率，就是消费者只是咱们不是说的每个人都有占便宜的心理， 对，因为 扫码我就送你，哎，对，我这个东西我送你，但是说句不好，你要再买没有，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就这个模式是不对，我们就打住，我们就开始在太阳园地下室，然后开始开第一家社区实体店，我们那个实体店现在30平米，每天的客单价应该能达到5000多块， 厉害厉害 啊！我们现在有30个门店。 这是第一次选择在开实体店的时候，在太阳园的这个地下室里 啊。对对对，我觉得我们现在一步一步走来，我觉得 这其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呢？比如说 当初筹建的时候肯定就会很不容易，比如说我这个你到太阳园拿一个这样的地下室可能还好一点，你跟他说我要租赁嘛，对吧，但是比如说怎么样开始慢慢的获取用户，比如说第一单是怎么成的，他们是怎么知道咱们的，然后到咱们这儿来开始买菜，然后形成习惯。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以我这个观念啊，我认为我买菜就去菜市场买，真的， 大家是这样的，我们有了这个门店以后，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我们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实现无理由退换货，蔬菜我们是可以实现无理由退换货。为什么我说我们这个可以实现无理由退换货呢？因为就像这个产品出现问题以后，第二天我配送的时候，到了就直接随着我的干线物流就配送到门店了，所以说呢，我的跟消费者的粘性非常高。我基本上我们的转化率在60%-70%左右，因为我们集中了一个小区的人在买这些日常的一些生鲜，所以说呢转化率比较高，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跟消费者的关系非常好，因为这个可能不是一个视频的栏目，我觉得我没有那个，我们有一些消费者给我们的留言，然后我觉得我们跟我们的门店的店长跟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或者我们不叫定义叫消费者，我觉得我们跟用户的关系非常关系非常好。你看我们在太阳园，我们最早这个店长小翟的时候，他说有好多消费者就是这个到了饭点他才过来取东西，顺便他做的一些菜给他拿过来。 哎，有意思啊，有意思。 因为他这种，因为这个店长就在居民当中，他天天跟这个用户和各消费者见面，所以他这种关系非常好。如果是纯电商的话，这种关系是在网上是虚的。然后那有这个门店以后，他的关系非常，就是这个 人可能还是需要这种人际交往，就是人情的这种感觉，是吧？ 对对，就跟我们这个现在这个。 哎，张大妈，我找张大妈买菜，我不是找那个互联网买菜，有一种温情的感觉， 有一种社群效应。 这就是张爷为什么非要去菜市场买菜的感觉。 对， 你是喜欢跟真实的人打交道， 感觉不一样， 对不对？ 感觉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 就是你跟他聊天也特别有意思，不像在网上买回来以后，而且你有一种感觉，就你在网上买的时候，你心里是有担忧的，那个图特别好看， 就是 所有的图都是P过的，特别好看。 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我是刚才我说了，我们是社区店要做体验式销售，我们不是纯纯的把这个图片挂到这个网上，因为说句不好呢，我们在网上感受的只有两个，第一个是图片，第二个是价格，但是商品背后的品质，真正的这个是缺失的，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其实就是伴随着大家越来越注重真正的这个消费者对我们的看法，其实很多互联网企业都还是挺注重内容和质量的把关的， 做这种生鲜最难的实际上更多的是实际上就是供应链， 对， 因为这个要想保证供应链的稳定或者恒定真的很难，所以说呢，我们从创业到现在，因为刚开始我们是一直用自己的钱在做这种创业，所以说呢走了很多的弯路，但是我觉得现在 有钱 跟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就跟投资人，因为我们今年也Pro A 也融成了，我觉得如果我们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或者不敢拿自己开刀的话，我觉得用别人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从我自己感觉来说，我觉得不太合适，因为你自己都不能认可自己，我觉得怎么可能让别人认可呢，所以我们当时敢拿自己的钱来做这个创业，我觉得 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 我觉得挺好的，就用自己钱创业，就会给自己增加那种就是无形当中的有背水一战的那种 压力啊，压力， 就必须得干成了这个事儿。哎，那我想问一下季老师，您觉得您公司创业或者您的团队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就是为啥我就一定就是我能干成这个事儿呢？ 今天我们是一个创业课堂， 聊聊嘛，是不是？ 聊聊这个，实际上我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不敢说不见得我们能成，但是我们做了积极的探索。我们是一个比较相对性比较 low 的团队，但是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专业的人进来。我们现在有从京东出来的啊，我们有从用友出来的，我们有从顺丰出来的，哎，所以呢，可能大家伙原这些都是我们后来就不断的加入我们团队的人。我就说了嘛，众人拾柴才能火焰高。我们希望把这个事情不是把这个创业的这个事情干成我们自己的事情，我就希望干成大家的事情。 挺好的。我还是真的挺感兴趣这种线下的门店，就是我觉得很符合现在这个消费的趋势。咱们有没有看过，比如说到线下门店去，通过互联网订菜，然后到自己线下的这种场景化的社区或社群去取菜的这些人群用户分析他的画像，比如他大概都是多大的人？我觉得张悦这个年纪，他应该特别爱用这些东西才对。结果他活得跟个老年人一样。 我真的 活得像个老年人是吗？ 也不是，这个实际上我们有一个调研，大部分家庭的开支62%是在妈妈，我们的定位主要是为妈妈做服务。 那所以在就是整个设计上会有什么不同吗？针对妈妈这个人群的属性？ 说是因为妈妈她更多的是在一些个日常的开支嘛，你像有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更多的需要这个想让孩子吃上这种安全健康的食材嘛。所以说呢，我们产品的定位更多的是趋向于这些 安全 我觉得安全、新鲜、便宜、便利。 对，全天下所有的妈妈买东西都是这样的，好东西，关键是还得便宜点 我们的系统逻辑是这样的，你 今天这个永强有没有带菜来啊？ 不好意思吧， 我们可以这个对吧？ 怎么着？你今儿不想买菜去是吧？ 回头我让他们给你送点9毛9的土豆过来。 所以 你可以给那个赤城那个农民献点爱心， 献点爱心。哎，有道理啊，真的，我们这个平台也可以的 啊， 真的，我们平台可以这个帮着献点爱心，我们有关爱青年计划。对，我们这一个小计划。 我们这一期的搞的是土豆和洋葱。 土豆和洋葱 啊，对，售卖 啊，售卖 已经开始了 啊，真的可以在我们平台上售的 啊，可以，我们现在有一个 团购，反正9.9嘛，义卖 9毛9， 九毛九，哎呦， 然后是5斤起，然后一个人可以买5斤，4.95块。 哇！ 北京日报前段时间也做过采访，日报也做了一些报道，因为我们是定位想。 行了，咱们青年说终于有电商了，珊珊，咱们 这就变成电商 第一期卖土豆，第一期卖土豆。 土豆多少钱一斤啊？平时，因为你跟我说9毛9一斤，我没有概念，我不知道正常卖多少钱一斤。 就是产地不一样，赤城土豆非常好，一般的赤城土豆应该在超市应该卖1块多钱， 一两块钱吧， 一块多钱，不到2块钱。它这个土豆特别面， 你知道我都怎么买菜吗？就是我偶尔大概一辈子可能有3次吧，去超市买菜，我就跑到我想买的菜附近总会有些奶奶或者是阿姨嘛，我就让她帮我挑。 没有，我是看心情。 我 是看心，其实我感觉啊，就是菜市场的那些菜啊，我可能随着这个生活经验啊，它会有那个什么，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挨着的这几个商铺啊，挨着的这几个摊贩，我感觉都是一样的。不需要挑，我感觉都是一样的。 实际上，对于咱们这个相年轻人来说，对这种不是特别敏感。对老人，尤其我的父母， 哇，好厉害，他们。 我觉得他所有的菜的价格，我觉得他都知道。他都去比 ，而且就是相挨着的这两个摊位，他都能知道左边这个好，右边这个不好。 不是，你像我父亲去买菜的时候，他就知道这家的胡萝卜便宜，那家的土豆便宜。那家的这个油菜便宜，然后他会去比，然后他去这家那嘛，他就去比这个价格，比完了以后，他去这家性价比，打比方这个土豆，我去你家只卖土豆，去另一家我只卖这个胡萝卜。老人都是这样的。 这样就是，而且我看我妈买菜的时候，我觉得她特别厉害，就是每种菜她都特别知道怎么挑。比如说她挑 芹菜，他就会拿那个就是指尖稍微的掐一下那个芹菜头，看看什么什么里面的水分多不多，什么什么之类的。 他老不老？ 哇塞，好厉害、啊！ 老不老？ 哇塞！ 我完全 不、哎、其实我觉得吧。就是永强可以下次再来一次我们节目， 嗯， 就专门聊怎么给青年人来说怎么挑菜。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年轻人其实是有这样方面的这种欲望。 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挑菜，永强你了解吗？ 实际上蔬菜是这样的，我们到您手里的保证是最新鲜， 又 是最安全的。为什么呀？因为你不好，你可以无理由退换货。 永强，我们聊的是你会不会挑菜？ 会不会挑菜？直说会不会？ 说实话，那个我们有专业的这个产品经理，他们会挑。我觉得一些东西我会挑。 哎，真的，我们可以摆到这个台面上，然后真的是给青年人一点这个有用的建议，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真的需要这方面的普及。 对， 关于买菜方面的，至少是几个菜吧，对吧？ 对， 比较热门的这几个菜怎么挑啊？ 嗯， 确实用这个年轻人的这种口吻，年轻人的这种想法，去给年轻人普及一下这个知识，我觉得很有必要。 我觉得我妈都特别担心我在北京活不下去，就是生活自理能力基本为零 啊、哎。尤其是挑西瓜， 嗯， 真的，我觉得真的是一门手艺， 就是拍一拍，对不对？ 对， 然后 这个农产品的非标性。 对， 是这个东西，说句不好听的，谁都不敢保证说我挑出来都是好的， 就是标准化。 对，因为它标准化太难了。 嗯， 但是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们要做到无理由退换货？ 嗯， 如果没有这个过程的话，所以我们的供货商为什么他愿意跟我们去合作呢？ 嗯， 因为实际上 无理由退换货就是，比如说我把这西瓜给切开了， 切了不好， 我觉得不甜不熟，我退了， 对对 可以退。哦，那太那这我觉得太有诚意 了。 我 跟你说，我觉得不甜嘛。 可以退，没有问题。 对，那我觉得这太有诚意了。 你可以去我们，我可以有机会拉把大家伙拉到我们的群里边。 你比如说我们炒的菜，我把菜切好了， 嗯， 然后我发现这菜不行， 对， 然后或者说我炒了以后我觉得吃的不行，然后我给退了。 可以， 哇，这太有诚意了。 但是你这 天天免费吃， 这个退是这样的，就是你需要把这个产品不好， 嗯， 你要把这个东西发到我们的群里 啊，说给大家听。 实际上有问题不怕， 嗯， 大家伙说是你只要再发到我们的群里以后， 嗯，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给你退。因为实际上就像那个主持人说的，就是每天吃免费的东西，就像我这个群里边有这个群以后，大家伙实际上有个相互监督的功能，你也不好意思天天退， 嗯，是这个意思啊。 对 啊，但是反正比如说确实买到不好的了，那我退了，其实心服口服，我们也愿意接纳，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嗯， 其实买的就是放心，你说可以退，我就可以放心的买了嘛。我觉得大家也不会退，因为我相信，永强子他们的菜品质量肯定还是非常过关的。 嗯， 那马上时间来到北京时间9:30了，咱们先来听一首歌，好，听首歌，一会儿休息一下，继续回来我们聊一聊啊，这个青年会客厅的板块。接下来送大家一首 Run Away With Me， 一会儿回来， 一会儿见。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 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9:3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为您带来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大家好，我是晨晨。 嗯，如果您在开车的路上，可以打开收音机收听 FM98.2AM927 来关注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这档节目。而且如果现在这个有 WiFi 的情况下啊，打开花椒搜索活力982，同样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最关键的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然后打开以后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点进去以后就能看到青年张悦和青年珊珊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这档节目。 嗯，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啊。再说一遍，关爱青年计划。 嗯，啊，我们现在就靠这个指标来活着了。只要大家点进去，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啊，就算为我们青年说做贡献了， 谢谢。 好了，今天我们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邀请到的我们的嘉宾是北京青年委员季永强，他同样也是车客家园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啊。刚才我们聊了一些关于买菜的事儿啊，永强也说了创业非常难啊，给我们回忆回忆创业难的一些 最坎坷的一件事儿， 一些情景吧。 嗯，我觉得这个科比说过一句话，洛杉矶的早晨的4点钟 的 太阳，有多少人见过？ 嗯， 我觉得大家不知道这个，知道北京这个一个城市的喧嚣应该从什么地方和从什么时候开始？ 啊， 我觉得我经历了很多吧。我觉得我也在12点的时候也起来， 嗯， 然后去，因为北京我们有一些菜品是要从 晚上12点就起床啊。 12点要起床，他 还没睡觉呢呀。 对呀、啊，他现在 要批发菜。 城市的喧嚣就是从新发地市场开始的。实际上，一般的蔬菜它都是12点左右就进城了。 新发地市场在哪？ 新发地市场你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亚洲最大的， 亚洲最大的 什么市场？ 菜批发市场， 蔬菜批发基地， 叫新发地是吗？ 对，新发地 就是新旧的新，发财的发， 对， 地方的地， 地方的地。 好， 我觉得我们的确要普及一下一些买菜的事儿了。真的 没买过， 给我们青年人普及一下。 实际上我们就需要在12点的时候出来，需要去挑。有一些菜品，因为它不可能产地，你像我们密云的蔬菜， 嗯， 像平谷的蔬菜、延庆的蔬菜，它的菜品满足不了这个丰富度，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在新发地要去做一些补充。 新发地在哪儿？ 在 西南三环到四环， 京开高速边上。 哎，对，嗯， 哎， 你有去过新发地菜市场买菜吗？张 有去过啊。我去那里采访啊， 去个批发市场干啥？ 因为那时候每周一都要关心一下菜价呀， 啊， 给我们这个，因为那时候在新闻广播，新闻广播是中老年人听众比较多，然后那个时候就每周一的时候要报一下 报一下菜价 啊，太逗了。 就是我觉得就是上周土豆比这周涨了大概2分钱。 每天都有信息价。 对， 而且但是这个东西呢，信息价它都是一个平均价。 现在我听说都有这个蔬菜的期货了， 有 蔬菜的期货了， 当今 其实是好事儿，我觉得，因为这规避了很多风险。 我就说我12点多起来，然后呢要去给所有的这个分拣中心的这些人员要开会。开完会以后呢，我们从大概其实1点来钟蔬菜采回来，我们就要开始做分拣做包装。我自己做过分拣，我自己做过包装。 哇哦。 因为我知道，我觉得第一个为什么要自己做呢？我们知道这个分拣的效率有多高。 对， 第二个，我们要自己体验这个蔬菜究竟哪些是老的，就像您刚才说的，我觉得就是我做了我才知道，我要不做我永远不知道。 创业真的是要亲力亲为。 对，我觉得创业更多的需要脚踏实地，亲力亲为，从基础开始。是吧？我觉得，没有基础，可能没有从基础再做起的话。再往后走，我觉得很难，因为脚踏实地，你感受不到， 是， 主要是没有感觉， 的确是不容易， 其实我觉得也没啥不容易的，过来了也就过来了， 现在想想还挺幸福的。 如果说没有选择创业的话，永强你会去做什么？ 其实我觉得我们没有在创业之前，我们是做别的行业，做的也还不错吧，我觉得因为说实话。我从外地来了，然后到北京， 大学 不是在北京， 不是在北京上， 不是，对，我觉得也是跟那个上山似的，我觉得也算北漂，但是我现在就是漂的落到北京了，然后那个有自己也有房也有车，我觉得一路走来，我觉得我们可能如果我没有做这个创业的话，跟着原来的路径来做的话，我觉得生活还是，我觉得不能说无忧嘛，我觉得还， 那你说你怎么想的呢？ 人生总要搞点事情。哎， 我特别想听听这个理由，因为我们很多的青年人其实也有这样的想法，有的时候在自己 的 对自己的道路上，其实他走得挺好的，但是他有别的想法，他说我想创业，或者我有什么样的想法，你是怎么想的？ 哎，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想法，我觉得我原来做那些行业，我觉得不能算。对我来说，个人来说，我觉得不能说做事业。我觉得我那可能更多的就是生活。我觉得我现在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说是在做事业，所以我来选择做它，那么所以说呢，如果说是为了生活的话，我觉得我们就可以不做它。我觉得做的东西，做的行业有很多，我觉得挣钱的机会很多。说，但是这个行业，说实话，到现在我们现在还在做一些持续的投入。但是因为我们能看到未来。所以我们才做这个事情，而且我们没有，说实话，我们在3年以前做的时候，我没有抓所谓的风口。所以说呢，我觉得风口有吗？永远都有，只要你能给别人创造价值，你的商业模式能盈利，你能看到未来，我觉得永远都有风口。但是如果说为了风口而去风口的话，我觉得这个没有经过系统的思考的话，我建议有些事情没有想透的话，不要做这个事情。 很多的这个青年人啊，在创业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惑，非常多的困惑，包括这个，哎，比如遇到困难，刚才就是我记得一开始你坐到直播间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呦，这3年我们坚持过来了，也熬过来了，对吧？那在熬的这个过程中，坚持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说，哎呀，放弃吧，或者说转变思路的时候？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改变是痛苦的。我觉得 举个例子， 举例子是我们第二家店在双榆树北路的时候，我们是传统的售卖方式，70多不到80平米，每天的销售额我觉得也还可以吧，70-80平米的店一天能有2万多，3万块钱，但是呢 很高了，但是要看租金， 租金那个地方很高，10块钱左右一平，但是说实话，但是，损耗很难降下来，就像我说的。可能我们早晨的菜卖的可能会贵一些，但是一到下午这种蔬菜它是有时限的，那你就要降价销售，很多老人他就到那个时间点来买。 合着您这个创业是给中老年人打这个打游击啊， 我觉得应该转向中老年婚恋市场。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您接着说接着说。 做一些延伸，但是没有基础需求，没有跟老百姓发生关系的话，我觉得做那些都是不现实的 啊。接着说接着说 然后呢， 我们果断的放弃。说实话，我们最早也是传统的方式，哎呀，用微信公众号，大家伙一扫码开始给你送东西，然后大家觉得能关注我以后就开始有转化率。 嗯， 最后一看不行，还是不行，这个也没有转化率。然后第三还在转，然后后来我们偶然一会，我们看到了社区的团购。 嗯， 哎，我觉得我们这种东西有我们的实体店，加上我们社区团购的话，我们结合起来会不会好？哎，我们一确实一做一做探索以后，我们轻轻松松效率就这个转化率就上来了。 嗯 啊，然后我们现在每一个社区都有一个500人左右的群。 嗯， 哎，大家伙这种，有了这个群以后，并不仅仅是跟消费者拉近距离，我们这些群还能做一些增值的服务。 嗯， 你像我们太阳园有个群，我们做什么呀？小区这个，就跟那个闲鱼似的。 嗯， 妈妈们可以在这个群里边互换东西。 嗯， 哎， 小孩的东西我不用的， 哎， 好事好事。 我觉得，我觉得不用的东西，我觉得在我的群里边一晒，大家伙说行 ，OK， 我可以用这种易货的方式。 嗯， 你有什么东西，我有什么东西，可以换交换。第二个呢，他原来可能花了300块钱买的，我现在我没有用，花50块钱卖掉，但是他在家扔着也就扔着。 嗯， 哎，所以是一个转化率，而且我们这个门店还可以做一些支持，哪怕他没有时间，他可以把这个东西放到这儿。啊，然后那个妈妈过来取餐，说这个是您看，这是哎妈，这个打没有，这是果果妈给您的，您看觉得合适不合适？您要觉得合适，您把钱转给我，或者是您在线上转给他，这个货这个东西您可以拿走。 嗯， 哎，真的是好事啊！ 而且通过这种东西，这个消居民之间的距离非常近了。 嗯。挺好挺好。哎，我季老师，我跟您说个，就关于买菜这件事情，我有一个真实的需求和困扰。 嗯 嗯，就是比如说我这人很少做饭，因为我不会做饭嘛，而且平时工作忙，所以也不做饭。 嗯， 然后偶尔做一次饭呢，那个原材料根本用不完。就是你看南方的菜市场，他可以买一颗西红柿， 哦， 买两根青菜。 哦， 嗯，但是是吧， 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净菜的一些项目，然后就可以给你做一些搭配好的一些食材。 哎，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真的， 因为年轻人根本不会做饭，我根本不知道这里头需要放一颗姜还是需要放一颗葱。就如果是那种套盒型的，我觉得特别好卖，会就可能会更加适合年轻群体。因为我觉得像妈妈们、奶奶们，他们不太需要，他们特别厉害。就他们买一把油菜，我炒油菜用不完，这把油菜我还能放别的里边。 对， 就是他能做搭配组合，但是我们这代人是不会的，你知道吧？ 对，对， 我们就而且我们特别注重那个到底怎么炒这道菜。 很快我们会推出这个产品，就是净菜切好了，切配好了，然后您在网上下单就可以回家一炒就可以做。 哎， 这挺好的。 嗯， 原来最早的时候，有一个北京有个项目叫青年菜军，做过这些项目，做些探索。 嗯， 但是呢，最后可这个，因为他这个需求不是一个高频的需求。 嗯， 如果没有一个高频的需求来带动这些低频的话， 嗯， 他这个低频他这个，转化率非常低。 嗯， 如果我们有这些高频的需求，然后带动这些低频的产品的话，我觉得这个成本会低一些。 嗯，是是是，就是还是可能是比如针对妈妈人群啊，或者是主妇人群，然后他们可能买菜的需求更加高频一点。像我这样估计也坚持不了几天。 不是，你肯定也会，成为妈妈，肯定也是将来是有这种需求的。 嗯， 我还真不觉得，我是认真的觉得时代在变，然后人的那个消费习惯在变。就我们这代人，你做饭是像妈妈一样， 但我觉得归根结底，怎么选菜这个还确实得学。这你要是不学啊，以后 我觉得 我觉得永强这个生意可以做得更大了。 对对对，就是我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高效社会嘛。你帮我找一个我靠谱的信赖的平台，你帮我选好，我干嘛要花时间自己去选菜？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物质丰富了以后，选择成本非常大。 嗯， 对 对，筛选成本特别高。 为什么我们要有我们的社区实体店？ 嗯， 实体店我们每天要做不同的产品的体验。 嗯， 这些产品的体验都是厂家过来做支持的。 嗯， 我们可以在网上还可以教你怎么去做饭。 嗯， 哎，我们都有这些在我们的群里面都可以获得这些服务。 嗯 啊，而且说您刚才说的你可能没有这些需求，我觉得什么呢，养儿方知父母恩。你有了孩子以后， 哦， 我跟你说你的关注点就不一样了。 啊，那倒是 对吧。 对， 有了孩子以后你希望孩子自己吃得安全，吃得新鲜，吃， 嗯， 对吧。然后呢，有了孩子以后你可能就会关注一些教育市场。 嗯， 对吧。有了孩子以后你开始有一些， 有了孩子以后就知道新发地在哪儿了。 那也不会去批发市场买菜呀。 你看我最早我们搞了一个，你像我觉得这个在海南要吃芒果跟在北京吃的芒果都不一样。 是， 但是我们可以， 因为从海南再怎么空运过来， 它都会有这个什么， 有空运的味道。 不是不是不是，是这样的。传统的大货，一般的像这种芒果，它要在50%到60%熟的时候，它就要在海南采摘。 嗯， 采摘完了以后，它就要拉到大的这些批发市场。然后到了以后呢，在北京呢，通过一些物理的方式，把它催熟。 哦。 但是呢，我们有了这种社区的团购以后，我可以在海南把这种90%熟的芒果，集中一个社区的居民，你像我一搞，可能就是100人或者200人，大家一起团购这个芒果，然后呢，用这个团购完了以后呢，我们发给产地，产地直接，然后他采摘，第二天以后用空运的方式送到这个社区。因为什么呢？如果一单来快递的话，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可能要200单，要这个空运的话，平均到每单上面，它的成本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这种芒果，你在社区里边吃到的芒果，跟你在产地吃到的芒果都是一样的。 这事儿真的还是挺好的。 对，因为说实话，我最早我在海南出差的时候，有一次给孩子买过芒果。但是说句不好听的，我再让产地再给我快递过来的时候，这东西就变了。 对， 因为什么呀？因为你见产地和这个用户之间，他见不到。 确实是这样。 他信息是闭塞的。但是呢，我们有了这个社区门店以后，相当于这个门店是共享给厂家的。厂商可以在这里边做活动。他可以直接跟消费者见面。实际上，我说我们这个门店是做什么呢？我们不是做售卖的，我们是给厂商和消费者做服务的。 真好。这个想法特别好， 还是挺有这个需求。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咱们就老团购。 对，那是那个时候，大家确实集体要团购。 对， 永强，现在我们这个节目呢是青年广播的这个青年委员访谈录，给我们青年人也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吧。因为说实话，时间也差不多了，也到了47分了，我们55分的时候就要结束。 好的。 就是有很多年轻人，包括刚刚大学毕业的。或者说即将大学毕业的，或者说大学毕业以后，现在有其他的想法，说我想出来创业的，有没有一些就是说你亲身的例子，结合你亲身的例子来说一说，就是给青年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吧。尤其是创业方面，真的，让大家少走些弯路。 我觉得这是我给大家说3点吧。我觉得年轻人要创业，更多的要从这种脚踏实地做起。我觉得这样才基础才扎实。第二点，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们要有，不能把这种年轻人的这种锐气给这个通过创业给磨没了。我觉得我们还要敢闯和敢拼。但是在敢闯敢拼的同时，我们需要做一些理性的思考。不要抓所谓的风口。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创业没有所谓的成功和失败。失败其实就是成功，成功就是失败。我觉得 这个道理还是， 因为你可能觉得自己失败了，可能你只是可能付出了一些个时间的成本，付出了一些金钱的成本，但是实际上你成长了。对吧？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你的不断的有一些东西想透了，你原来可能创业了以后，我觉得你最主要一个问题，你能扛得住压力了。也能耐得住寂寞了。 其实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修行。 对。其实这个话就是说给珊珊听的。珊珊，无论失败还是成功， 你是老父亲吗？你是老父亲吗？你这个神态。 珊珊，无论失败还是成功，失败就是成功，成功就是失败，好吗？ 我觉得成功就是可能我们是表面上，但是实际上成功了以后就是大成和小成的问题。 接下来永强的这个创业的项目还有什么样的大的规划，或者有什么样的往前走的一些想法？ 我们这样，我们今年会逐渐的在2018年会逐渐的丰富我们的品类。我们的新的系统立马就可以投入使用了，然后呢，我们投入使用以后，我们会快速扩张。我们计划今年在北京开到300家店。 那么多。 这个我 因为它是一个社区。 这样吧，在咱们电台楼底下开一家吧。 在哪儿做饭啊？一般还是比如小区这样的社区。 因为开完以后，我们可以提溜着就回家了。 啊， 对对对， 对吧？ 你像我们 也方便，嗯， 为啥滴漏的路不回家滴漏吗？ 开车呀，直接搁车上了， 对， 省得到小区还得把车停下来，然后再去小区的哪个菜市场买了菜再上楼， 嗯， 对吧？直接就滴漏着开车，直接就走了，嗯。 这种需求就不用满足了，我觉得还是坚持咱们现在小区为主。 以后永强就在公司楼底下开菜市场， 开在台里头，你怎么着也得你从台里走两步，然后就开车。 还有什么样的规划？ 我们也结合年会启动我们的 A 轮融资，我们现在已经在谈了， 嗯， 然后下周我还再去接着再路演，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商业模式做通了以后，还要需要跟资本去结合， 嗯， 啊， 嗯，说的太少了。再说说啊， 我觉得我还是想听一个故事。我觉得创业其实特别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带人的能力，就是如何当队长。刚刚永强也说，在他创业这几年过程当中，慢慢的开始，比如说出身自京东啊、顺丰啊这样大型成熟企业的人才加入到公司当中来。在用人团队的培养上面，在团队的建设方面，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小故事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很多年轻人想创业，我们都太年轻了，我们最开始只想了自己那点事儿，可是你的人员是需要扩张的，你慢慢的开始需要去协调人际关系，你开始知道怎么用人，这些方面我们还是挺需要指导的。 我觉得遇到问题站到对方的立场上去想问题， 嗯， 这是第一点。我觉得第二点，我们要有执行力， 嗯。 第三点，我觉得我们要打造我们团队的学习型组织， 嗯。 昨天我给我们单位第一次开始讲， 嗯， 经济学原理，昨天开始讲了机会成本， 嗯， 比较优势、交易成本， 嗯， 然后沉没成本， 嗯， 我觉得可能。要不断的去学习，我觉得创业的过程也是不断的学习和提升自我的一个过程。 你知道，就是前段时间我听俞敏洪老师一个演讲，他其中就提到，就很多创业青年其实需要补足许多许多人文学科的知识，比如说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这些东西可能才更能让我们知道，就是一个到底该怎么走，该怎么发展，有没有同感？ 我觉得这个创业是需要不断的补充，就像我觉得我们现在团队正在学习那个稻盛和夫的阿米巴，我们也在学习海尔的人单合一的模式，我觉得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 对，没有好坏，没有对错， 没有好与坏，没有，但是我觉得干的过程我觉得要不断去学习，其实我觉得我们团队最大的一个问题，我感觉就是我们的执行力太弱，因为毕竟是一个刚不到三年的一个团队吧，还是遇到一些在执行力上面落地的有一些问题。我们 执行力真的是好难有的一项能力，因为大家都有拖延症，你知道吧？ 对啊， 都是磨磨唧唧，然后又没有主人公心态，然后就经常执行力会比较弱。 而且，真是企业的管理学是个很深奥的一课程。可能我们说实话，我在清华一直在上课，然后一直在学习管理。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就是你学了以后跟在实际生活或者工作当中的用是两回完全不同的东西，完全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对， 但是我觉得理论这个 学的都没有， 也不能是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好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由于时间的原因， 时间也还有一点点小时间，这样吧，我想请那个永强再给我讲一个小故事，就是你创业以来最让你激动的或兴奋的一个时刻。有这样的时刻吗？ 嗯， 我觉得这个激动的时刻和这个心动的时刻很多。我觉得大家团队能信任我们，能跟我们一起在做这种创业，我们现在有50多人，我觉得这是最兴奋的，或者说最激动的。我也是想通过这个电波感谢我们的车和家园的团队，感谢车和家园的小伙伴。我觉得只要我们脚踏实地的干，我觉得未来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好吧，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了，也感谢永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现在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他是青年珊珊， 我是珊珊 啊。好了，也希望大家明天同一时间准时的8点钟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青年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放一首歌，歌曲完了以后是我们的职场有高招，这档节目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 对，送大家一首 I really like it， 希望大家不管做什么事情，做的是不是自己最喜欢的事情，都可以找到这种喜欢的感觉。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明天见。